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维尔福绝望地说，您有什么建议，阿弗利尼先生？只要另外再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秘密，就必须得请法院来验尸了。而且我的家里发生验尸案，不可能的。但是，检察官不安地望着医生，继续说，假如您希望验尸，假如您坚持要验尸，那就照办好了。的确，或许我应该来推进那种调查，我的地位使我有这种义务。但是医生，您看我已经愁成这个样子了，我的家里已经发生过这么多的伤心事，我怎么再能带进这么多的谣言来呢？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真会伤心死的。而我，医生，您知道，一个人做到我这样的职位，一个做了25年检察官的人，是不会不结下一些仇敌的。我的仇敌多极了，这件事情一旦传扬到外面，他们会高兴地跳起来，等于打了一次胜仗，而我却满面蒙羞。医生，原谅我这些世俗的念头，假如您是一位教士，我就不敢那样告诉您，但您是一个人，您懂得人情。医生，医生，就算是您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吧。医生答道，我亲爱的威尔夫先生，我最重要的责任是救人类。假如科学可以救活圣米兰夫人，我就得救活她，但她已经死了，我的责任就落到生者的头上。让我们把这个可怕的秘密埋在我们心里的最深处吧。假如有人怀疑到这件事情，我愿意让人把我的缄默归罪于我的疏忽。目前，阁下，您得永远注意，得仔细注意，因为那种恶事或许不会就此停止。当您找到那个嫌疑犯的时候，假如您找到了他，我就要对您说，您是一位法官，您得尽法官的本分。 我谢谢您，医生，我从来不曾有过比您更好的朋友。 维尔夫说着，高兴得无法形容，像是生怕阿弗里尼医生会收回他的诺言，他急忙催着医生回到屋子里去了。他们走以后，莫莱尔冒险从树丛里走出来，月光泻到他的脸上，他的脸是这样的苍白，简直像是一个鬼。上帝用明显而可怕的方法保护了我，他说，但弗兰蒂，可怜的姑娘，她怎么能忍受得了这么多的悲哀呢？当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他焦急地望着那个挂红色窗帷的窗口和那三个挂白色窗帷的窗口。在那个挂红色窗帷的窗口里，灯光几乎不见了，无疑的，维尔夫夫人刚把它吹灭，只有一盏夜灯把它那暗淡的光照在窗帷上。转角上的那三个窗口正巧相反，维尔夫看到其中有一扇窗是开着的。壁炉架上的一支蜡烛把它那惨白的光投射一部分到外面来，阳台上出现了一个人影。莫莱尔打了一个寒颤，他好像觉得听到了 低声的哭泣声。他这个人一向非常勇敢，但现在在爱情与恐惧这两种人类最强烈的激情的交攻之下，已衰弱到甚至能纵容迷信的念头了。虽然他这样躲藏着，弗兰迪是不可能看见他的，但他却好像觉得听到窗口的那个人影在呼唤他。他那混乱的思想告诉他如此，他那炙热的心重复了这种声音，这种双重的错误变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事实。莫莱尔在那种不可理解的热情的冲动之下，他从躲藏的地方跳出来，冒着被人看到的危险，冒着吓坏弗兰迪的危险，冒着被那青年女郎发现时失声惊喊的危险，他三步两步跨到那片被月光染成了像一片白色的大池的花圃，穿过围绕在房子前面的那排橘子树，奔到台阶前面，急速地跑上去，推开那扇毫无抗拒的门。弗兰迪没有看见他，他的眼睛朝着天上，正在那儿注视一片在蓝空上寂然划走的银云。一片云的样子像一个升上天去的人，而在他那失意而又兴奋的头脑里，他觉得这就是他外祖母的灵魂。这时候莫莱尔已经越过前厅找到楼梯，楼梯上是铺着地毯的，所以他的脚步声不会被人听到，而且他这时的意气是这样的激昂，即使威尔夫先生出现他也不怕。要是他遇到了威尔夫先生，他已下定了决心，他要上去向他承认一切，恳求威尔夫先生原谅并且认可他和他女儿之间的爱。莫莱尔已经疯了，幸而他没有遇到任何人。弗兰迪曾把房子内部的情形描写给他听过，他这时尤其觉得那种描写对他非常有用。他安全地到达了楼梯顶上，在那儿暂时停了一停，而正当他在迟疑不决的时候，一阵哭泣的声音指出了他应去的方向。他转过身来，有一扇门微微开着，他可以从门缝里看到灯光的反应和听到那悲泣的声音。他推开门走进去，在房间的那一端，在那一张齐头盖着的白床单底下，轮廓明显的躺着那具尸体。莫莱尔因为碰巧曾窃听到那个秘密的谈话，所以那个尸体对于他特别的触目。弗兰迪跪在床边，他的头埋在一张安乐椅的椅垫里，双手紧紧地插在头顶上，他在那儿浑身颤抖地哭泣着。那扇窗还是打开着，但他已从窗边回来，正在用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要感动的声音在那儿祈祷着。他讲得很急促，断断续续的，听不清是些什么话，因为悲哀的重压几乎已窒息了他的声音。月光从百叶窗的缝里透进来，使灯光更形惨白，给这个凄凉的场面蒙上了一层阴森森的气氛。莫莱尔受不了这种情景，他不是一个恻隐心敏锐和易受感动的人，但是弗兰迪在他的面前扭着双手痛苦的哭泣，却不是他能默默忍受的。他叹了一口气，轻轻地吐出了一个名字，于是那个满脸泪痕埋在天鹅绒坐垫里的头抬了起来，向他转过来。弗兰迪发觉他的时候，丝毫没有表示出惊奇的神色。 一颗负着重忧的心，对于较弱的情绪是不能感受的。莫莱尔把他的手伸给了弗兰迪，弗兰迪用手指指了一下床单下面的尸体，表示这是他所以不能僭越的唯一原因，然后又开始哭泣起来。一时间，那个房间里的两个人都不敢说话，他们不敢打破死神所布下的沉寂。最后，还是弗兰提先开口：“ 我的朋友，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啊，我应该说，你是受欢迎的。假如这屋子的门不是死神为你打开的话。” 弗兰迪，莫莱尔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在八点半钟就开始等了，始终不见你来，我很担心，就翻过墙头从花园里摸路过来，忽然听人谈到那件不幸的事情。 听到谁谈话？ 弗兰迪问。莫莱尔打了一个寒颤，因为医生和维尔夫先生的那一篇谈话又都勾上了他的心头。他好像觉得能够透过床单看到那直挺挺的手，那僵硬的脖子和那发紫的嘴唇。听到你们的仆人谈话，他说，我就都知道了。 但到这儿来会把一切都破坏的，我的朋友。 弗兰迪说，语气间并不表示恐惧，也没有怒意。宽恕我，莫莱尔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那么我走吧。 不，他们会碰到你的，别走。 可是假如有人到这儿来呢？弗兰迪摇了摇头。 没有人来的，别害怕，那就是我们的保障。 他指了指床。但伊皮南先生怎么样了呢？莫莱尔回答。 弗兰什先生来签约的时候，我那亲爱的外祖母正断气。 哦，莫莱尔带着一种自私的欣喜感，因为他以为这件丧事会使那件婚事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但更让我增加忧虑的是， 弗兰迪又说，像是对这种自私的欣喜感必须立刻加以惩罚似的。 是这位又可怜又可爱的外婆，在她临终的床上，却还要求那件婚事尽可能的赶快举行。她，我的上帝，她本来想保护我，可是她也跟他们一起来逼迫我。 哦，听，莫莱尔说，他们都侧耳倾听，走廊里和楼梯上传来清晰的脚步声。 那是我的父亲，他刚刚从内书房里走出来。 送医生出去，莫莱尔说。 你怎么知道那是医生？ 弗兰迪惊奇地问。我想一定是的，莫莱尔说。弗兰迪望着莫莱尔，他们听到街门关上的声音，然后维尔夫先生又把花园的门锁上，回到楼梯上。维尔夫先生在前厅里停了一会儿，像是决定究竟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呢，还是到圣米兰夫人的房间里去呢。莫莱尔躲在一扇门的背后，弗兰迪依旧一动都没有动，忧愁似乎把他的恐惧感都剥夺掉了。维尔夫先生走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现在前门和后花园你都不能出去了， 莫莱尔惊愕地望着他。 现在你只有一条路是安全的，就是从我祖父的房间穿出去。 他站起身来说。 来。 到哪儿去？莫莱尔问。 到我祖父的房间里去。 到挪铁先生的房间里去。 是的。 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弗兰迪？ 我早就这样希望了，他是我所剩的唯一的朋友，我们都需要他的帮助，来吧。 小心呢，弗兰迪，莫莱尔说，有点不敢遵从弗兰迪的希望。哦，我现在知道我的错了，我到这儿来简直是疯子的行为。你确信你比我理智清楚吗？ 是的， 弗兰迪说。 我只有一件事很放心不下， 就是离开我那亲爱的外婆的遗体，我本来是得守着她的。 弗兰提，布莱尔说，死人本身就是神圣的。 是的， 弗兰提说， 而且那也只要很短的一个时间。 于是他越过走廊，领头走下一座很窄的楼梯，到诺提埃先生的房间里去。穆雷尔蹑手蹑脚地跟在弗兰蒂的后面。他们在房门口遇到了那个老仆人。 巴洛斯，把门关上，别让人进来。 弗兰蒂先进去。诺提埃正坐在他的椅子里，耳朵在倾听每一个声音，眼睛注视着门口。他看见弗兰蒂，他的眼光顿时焕发起来。弗兰蒂的脸上带着一种严重的表情，老人吃了一惊，他那明亮的眼光里立刻露出询问的神气。 亲爱的爷爷， 弗兰蒂急急地说， 您知道可怜的外祖母已经在一个钟头以前死了，现在除了您以外，我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朋友了。 老人的眼睛里流露出无限怜爱的表情。 那么我应该把我的忧虑和我的希望都只向你一个人吐露了，是不是？ 那个瘫痪的老人用眼睛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弗兰蒂牵着穆莱尔的手进来。 那么仔细看看这位先生。 老人以略带惊奇的态度把他那锐利的目光盯在穆莱尔身上。 这位是马西米莱·穆莱尔先生，他就是马赛那个好商人的儿子，你一定听说过的吧？ 是的，老人用眼睛回答。 他们家的名誉是无可指责的，而马西米莱大概还要加以发扬光大，因为他虽然只有30岁，却已经做到了一个上尉，而且还是荣誉军团的军官。 老人表示他记得他。弗兰蒂跪在了他爷爷的面前，指着马西米兰·穆莱尔说， 我亲爱的爷爷，我爱他，而且只愿意属于他，要是强迫我嫁给另外一个人，我情愿毁灭我自己。 那瘫痪的老人的眼睛里表示出许多纷乱的念头。 你喜欢马西米兰·穆莱尔先生的吧？是吗，爷爷？ 是的。那失掉了活动能力的老人用眼睛说， 我们是您的孩子，您会保护我们反抗我父亲的意志吧？ 诺提埃把他会说话的目光落到穆莱尔身上，像是说，那得看情况了。马西米勒·穆莱尔懂得老人的意思，他说，小姐，你在你那去世的外祖母的房间里还有一项神圣的义务得去完成，你可不可以让我跟诺提埃先生谈几分钟？对了，老人用眼光说，然后老人又忧虑地望着弗兰蒂。 您怕他不懂您的意思吗，亲爱的爷爷？我们常常谈起您，所以他完全知道我是怎样和您谈话的。 然后弗兰蒂带着一个微笑转向马西米兰·穆莱尔，那个微笑虽然笼罩着一层忧郁的阴影，却依旧很可爱。 凡是我所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 弗兰蒂说。弗兰蒂站起来端了一把椅子给穆莱尔，要求巴罗斯不要放任何人进来，温柔地和他的祖父拥抱了一下，忧郁地告别了穆莱尔，然后他就走了。为了向诺提埃证明他的确获得弗兰蒂的信任和知道他们全部的秘密，穆莱尔拿起字典、一支笔、一张纸，把他们都放在一张点着灯的桌子上。首先，穆莱尔说，阁下，允许我告诉您我是谁，我是多么爱弗兰蒂小姐，以及我对于他的计划。诺提埃表示他很愿意听，这幕情景真动人呢。这个老人显然是一个无用的负担，那一对恋人则都年轻漂亮 而强壮，可是他却成了他们唯一的保护人、支持者和顾问。他那种极其高贵严肃的表情使穆莱尔很感到惊奇，于是他开始用颤抖的声音追溯他们的往事。他叙述他如何认识弗兰迪，如何对他发生爱情，以及弗兰迪如何在他的孤独和不幸之中接受了他的爱。他把他的出身、他的地位和他的财产状况都告诉了老人，并且时时探寻那个瘫痪老人的眼光，而那个眼光总是回答：“很好，说下去。”现在，当莫莱尔讲完前半部自述以后，他又说：“现在，我已经把我们恋爱的经过，以及我的希望都告诉您了。我能不能再把我们的计划通知您？”可以，老人还是用眼睛表示。我们决定的办法是这样的：后门口有一辆轻便马车等在那儿，我预备带弗兰迪到我的妹妹家里和她结婚，然后以恭敬的态度等待维尔福先生的宽恕。不，瘫痪的老人诺铁用眼睛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做吗？不，老人还是用眼睛回答，你不赞成我们的计划吗？不，另外还有一个办法，莫莱尔说。老人用眼光问道，什么办法？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我要把我和弗兰蒂小姐之间的关系讲给她听。假如她是一个聪明知趣的人，她就会自动放弃婚约来证明这一点，那么她就可以获得我至死不渝的友谊和敬爱。假如在我向她证明她在抢夺我的妻子，证明弗兰蒂爱我而且不会再爱其他任何人以后，而她无论是由于势利心或是由于可笑的自尊心竟然还要拒绝，那么我就要和他决斗，让他占种种便宜，然后我就杀死他，不然就让他杀死我。假如我胜利了，他就娶不了弗兰蒂；假如我被杀死，我也确信弗兰蒂一定不会嫁给他。诺铁老人带着无法形容的愉快注视着这张高贵而诚恳的脸，在这张美好的脸上忠实地表示出他语气间的种种情绪。可是当姆莱尔的话讲完的时候，老人接连地闭了几次眼睛，这就等于说不不。姆莱尔说，您对于这第二个计划也像对第一个同样的不赞成吗？是的，老人用眼睛表示。但是那可怎么办呢，阁下？莫莱尔问道。圣米兰夫人临终时最后的要求是不要耽搁那件婚事，难道我只能让事情听其自然吗？诺铁老人没有动。我懂了，莫莱尔说，我还得等待。是的，老人用眼睛回答，但是拖下去是会把我们拖垮的，阁下。莫莱尔说，弗兰蒂一个人是没有力量的，他会被迫屈服，我能够到这儿来几乎是一个奇迹，简直很难再能希望得到这样好的机会，相信我，办法是我对您讲过的那两种，恕我狂妄，请告诉我您觉得哪一种好，您赞不赞成弗兰蒂小姐把她自己托付给我呢？不，老人用眼睛回答。您赞成我去找伊皮南先生吗？不，老人用眼睛回答。但是天哪，我相信上天会派救兵下来，但救兵究竟会从哪儿来呢？老人用他的眼睛微笑了一下。不论是谁，只要和他谈到天，他就会这样微笑。这个老雅各宾党徒的头脑里老是带着一点无神论的思想。靠机会吗？姆莱尔又问。不，靠您。是的，老人用眼睛回答。您完全懂得我们阁下，恕我焦急，因为我的生命就悬在您的答复上，您可以帮助我们。是的，老人用眼睛回答。您相信一定能够吗？是的，回答的目光是这样的坚决，至少他的意志是无可怀疑的了，虽然他的力量或许还有问题。哦，谢您一千遍。但是除非一个奇迹恢复了您讲话和动作的能力，否则您困在这张圈椅上又不能说话又不能动，您怎么能反对这件婚事呢？一个微笑使那老人的脸焕发起来，只是一种奇怪的微笑，是一个瘫痪的老人的脸上用眼睛来造成的微笑。那么我必须等待喽？莫莱尔问。是的，老人用眼睛回答。但那婚约呢？那同样的微笑又回来了。您向我保证他不会签订吗？是的，诺铁老人用眼睛肯定地说。那么 甚至连婚约都不会签订了。穆莱尔喊道，哦，对不起阁下，当一个人听到一个大喜讯的时候，是有权利表示怀疑的。婚约不会签订。 不会。那瘫痪的老人用眼睛说。但虽然有了这种保证，穆莱尔却依旧有点怀疑。一个瘫痪了的老人做出这种诺言，实在有点奇怪。这或许并不是他意志力强盛的表现，而是他脑力衰弱的结果。疯人不知道自己呆傻，答应办到非他的能力所能控制的事情，这不是常有的事吗？气力弱小的人常常自夸能举重担，胆子小的人自夸能打败巨人。穷人老实说，他曾花掉多少财宝，最低贱的佃户，当他自吹自擂的时候，也会自称为宇宙大神。不知道诺铁先生究竟是因为懂得那个青年人的疑心呢，还是因为他还尚未十分相信他已顺从。总之他始终坚定地望着莫莱尔。你有什么意思阁下？莫莱尔问道。希望我重新向您申明一遍，说我愿意平心静气地等待吗？诺铁老人的眼光依旧坚定地盯着他，像是说，但是申明还不够。那个眼光从莫莱尔的脸部转移到莫莱尔的手上。要我向您发誓吗，阁下？莫莱尔问。是的。那个瘫痪的老人同样用庄严的态度表达。莫莱尔知道老人极其看重那个誓言，于是他举起一只手。我凭我的人格向您发誓，他说，关于去伊皮南先生的那件事情，我一定等待您的决定。很好，老人的眼睛说。现在，莫莱尔说，你希望我告退了吗？是的。不再见见弗兰蒂小姐吗？是的。老人用眼睛回答了。莫莱尔表示他愿意服从，但是他说，首先阁下，您允不允许您的孙女婿拥抱您一下，就像刚才您的孙女儿所做的那样。诺铁老人的表情是使人不会误解的，于是莫莱尔在老人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就吻在弗兰蒂吻过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再鞠一躬告退出去。他在门外找到巴罗斯，那个老人曾受过弗兰蒂的吩咐，他带领穆莱尔沿着一条黑黑的过道带他到一扇开向花园的小门口。穆莱尔不久就找到他进来的地点，他攀着树枝爬上墙顶，再靠他那把梯子的帮助，一会儿就已经到了那片苜蓿田里。他的轻便马车依旧在那儿等着他，他钻进了车子里，虽然喜怒哀乐之情已把他弄得十分疲倦，但他心里的焦急却已减轻。他在午夜到达米斯雷路，把自己往床上一抛，就像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人那样睡着了。两天以后，将近早晨10点钟的时候，维尔夫先生的门前聚集着很大的一群人，一长列丧车和私家马车从圣奥诺路陆续一直延伸到皮比尼路。在那许多马车里面，有一辆车子的样式非常古怪，看来像是从远地来的。那是一种有棚的大车，车身全部漆成黑色，是最先来参加送葬的车子之一。有人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据打听的结果，原来真是巧合的出奇， 这辆车子里就藏着圣米兰侯爵的遗体。人们最初以为只来送一个人的丧，现在却将跟在两具尸体后面走了。圣米兰侯爵是国王路易十八和查理王十世最忠实的大臣之一，他的朋友很多，这些再加上维尔福的社会声望所号召来的一批人，就成了很大的一群。当局已得到通知，准许两件丧事同时举行。第二辆灵车却装饰得极其华丽，车一开到维尔福先生的门口，车里那具棺材就搬进那灵柩的车里。维尔夫先生早就在拉靴子神父的墓地造好了一座坟，准备接待他的家属，这两具遗体就要去埋葬在那儿。可怜的莉妮早已在那儿等待，经过十年的分别以后，现在他又可以和他的父母相聚在一起了。巴黎人永远是好奇的，看见大出殡老是很爱感动，他们带着宗教的虔敬，默默地望着那辉煌的行列，陪伴着这两个老贵族到他们最后的安息地去。那两个以最忠实可靠、最坚守传统习惯和信仰最顽固著称的老贵族，在一辆灵车里，波祥、阿尔佩和夏多勒诺在谈论侯爵夫人这次非常突兀的死。夏多勒诺说，去年我还在马赛见过圣米兰夫人，我还以为她可以活到100岁呢，因为她显得极其健康，头脑和身体都很活跃。她有多大年龄了？阿尔佩答道，弗兰什告诉我她有70岁了。他不是死于年老衰弱，而是愁死的。侯爵的死使他非常悲痛，自侯爵死后，他的理智似乎始终没有完全恢复过。波祥问道，但他是生什么病死的呢？据说是脑充血或是中风，那两种病是一样的，是不是？哦，差不多。波祥说，中风是很难相信的，圣米兰夫人我曾见过一两次，身材很矮很瘦，是一个神经质而不是一个多血质的人，像圣米兰夫人这样的体质是很难因悲哀过度而中风的。哎，阿尔佩说，总而言之，不论杀死他的是疾病或是医生，哦，维尔夫先生，说得准确些，弗兰蒂小姐，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我们的朋友弗兰什，总之继承了一笔很可观的遗产，我相信他因此每年可多有80000里维尔的收益了。哎，而这笔财产等到那个老雅各宾党徒诺铁先生去世的时候还可以再加一倍呢。那真是一个顽固的老爷爷啊，波祥说，就是赫拉斯说的意志坚强的人，我想他一定和死神定过协定，要比他的后嗣都活得长久。哎，他很像1793年的那个老国民议会的议员，此人在1814年对拿破仑说，哦，您之所以失败，因为您的帝国是一棵年轻的花草，由于生长得太快，所以茎子特别脆弱，且把共和国作为一个教师，让我们养好了气力，再回到战场上去。我保证，您可以拥有50万军队，再来一次马伦格之役，再得到一个第二次的奥斯特里斯大捷。观念是不会绝灭的，陛下。他们有时会打一个瞌睡，但是在完全睡熟以前，却会更有力地苏醒过来。哼，阿尔佩说，在他看来，观念和人似乎是一样的东西。我只有一件事情想不透，弗兰什·伊皮南怎么能要一个不能和他的妻子分离的太岳父？但弗兰什在哪儿呢？哦，在最前面的那辆车子里， 跟威尔夫先生在一起，威尔夫先生已经把他当作家庭的一份子了。所有的车子里，人们谈话的内容几乎都是如此。这两个死讯来得这样突兀，而且这样迅速地接连到来，所以每一个人都很惊奇，但是谁都没有怀疑到阿弗里尼先生在黑夜里告诉威尔夫先生的那种可怕的秘密。他们约莫在一个小时内到达坟场，天气温和而晦暗，很适于举行葬礼。在那一群向家墓拥过去的人群里，夏多勒诺认出了穆莱尔。穆莱尔是独自乘着一辆轻便马车来的，他的脸色很苍白，正在默默地沿着那条两旁水松加持的小径走。你在这儿？夏多勒诺挽住了那青年上尉的手臂说，你是维尔夫的朋友吗？我怎么从来不曾在他的家里碰到过你呢？ 啊，我并不认识维尔夫先生，穆莱尔答道，但我认识圣米兰夫人。 这时阿尔佩和弗兰士上来了，时间和地点实在不适于做介绍，阿尔佩说，但我们不是迷信的人。穆莱尔先生，允许我给您介绍弗兰士伊皮南先生，一位有趣的旅伴，我曾和他一同周游过意大利。我亲爱的弗兰士，这位是马西米兰穆莱尔先生，是我当你不在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好朋友啊！将来凡是我要引证到友爱、机智或和蔼的时候，你每一次都可以听到我提及他的名字。穆莱尔犹豫了一会儿，对方是他暗中的仇敌，假如他用友谊的态度向他招呼，他觉得这未免太虚伪了。但他又想起他的诺言和这种严重的局势，就勉强掩饰住他的情绪，向弗兰士鞠了一躬。威尔夫小姐很悲伤吧，是不是？迪布雷对弗兰士说。好，悲伤极了，弗兰士答道。他今天早晨的脸色是这样的苍白，我简直不认识他了。这几句表面上很简单的话刺痛了穆莱尔的心。那么这个人曾见过弗兰迪，而且还和他说过话。这位高傲的青年军官，须得用他的全部脑力才能阻止自己破坏自己的诺言。他挽起夏多勒诺的手臂，转向坟墓走去。送葬的人已经把那两具棺材抬进坟墓里面去了。 哈哈，这个住处很富丽堂皇啊，啊！ 波想望着那座大坟说，这是一座冬夏兼宜的宫殿，你将来到适当的时候也要进去的，我亲爱的伊皮南先生，因为你不久就要成为那个家庭的一份子了。我倒像一个哲学家，喜欢有一间小小的乡下房子，就在那些树底下结一间茅庐。我可不愿意在那可怜的尸体上面压上这么许多的大石头。临死的时候，我要对我周围的那些人说一句伏尔泰写给皮隆的那句话，到乡下去吧，一了百了。哦，但是别去管着许多，弗兰士，横竖继承财产的是你的太太呢。 弗兰士说，波想，你这个人真叫人受不了，政治已使你对一切都采取嘲笑的态度，而企业家一般总是什么都不相信的，但当你有幸和普通人在一起，并且有幸能暂时离开政治的时候，设法去找你那颗友爱的心吧。你到众议院或贵族院去的时候，大概把它和你的手杖一同遗落到那儿了。 哦，我的上帝， 波强说， 生命是什么？只是在死神的后殿室里逗留一刻而已。 阿尔佩说，我天生就反对波响，说着就拖着弗兰士走开，让波响和迪布雷讲完他那篇看破红尘的议论。 维尔夫的家墓由白色的石块铸成，是一座正方形的建筑物，高约20法尺，内部隔成两间，分属于圣米兰和维尔夫两个家庭。 每一间都有一扇门可以进去。有些人家的坟墓像是那种下等的五斗柜，墓穴像抽屉似的堆叠着，每一个墓穴的前面刻上几行字，活像是一张门票。但这里却不然，从那青铜的木门里望进去，只见一个阴森森的房间，四面八方都是石壁。前面说过的那两扇门位于墓壁的中央，一扇开入维尔夫家的墓穴，一扇开入圣米兰家的墓穴。在那里面，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消磨他们的悲哀。即使有无聊的游客到拉靴子神父墓地来举行野餐，即使情人们把这儿当作幽会的地点，也不至于打扰到他们。两具棺材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台架上，抬进右手属于圣米兰家的房间，只有维尔夫、弗兰士和少数几个近亲进入那个墓穴。宗教的仪式都已在门口完成，而且也没有举行什么演讲，所以送葬的人群立刻就散开来了。夏多勒诺、阿尔佩和莫莱尔走一条路，迪布雷和波响走另外一条路，弗兰士和维尔夫先生候在坟场门口，莫莱尔借故逗留了一会儿。他看到弗兰士和维尔夫先生一同走进一辆灵车，心里就觉得他们这一场密谈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莫莱尔回到巴黎去，而虽然他与夏多勒诺和阿尔佩同坐一辆马车，但他们的谈话莫莱尔却一个字都没有听到。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